说到做到，说好了放水就要放水。现场不出意外地响起了嘘声，但是宋英奇此时的神情却有些微妙，他的反应很快，目光不由地就转了转，朝台下站队的选手席位星熙那边看了一眼。要说说到做到的话，星熙那边貌似正有这一位有史以来最大的笑话吧。星熙的唐柔在未能实现一挑三的誓言后，可是没有信守诺言退出荣耀呢。只是叶修说要说到做到，但是偏偏又是说好了要放水就要放水。放水实在不是什么太漂亮的事儿，哪怕是在全明星赛场上，多的也就是未尽全力，还有叶修这样放得如此明显，如此坦荡，连忌忌都出来了。说到做到，做的却又是放水这种事情，叶修这话是在反讽吧？除了宋英奇，好像再没有太多人立即由此牵想到唐柔。现场的霸图粉丝们对叶修的仇恨是很稳固的，此时新秀挑战赛算是全部结束，他们正在集中火力欢送叶修下场。这全明星周末第一天的开场怎么看也像是专门给霸图粉丝设定的，先是狠狠纪念了一把他们霸图队长韩文清的十年风雨，让霸图粉们飙了一把泪，再然后却又变成了霸图最仇视选手叶修的个人专场，新秀们排着队的冲上来挑战。虽然被叶修搞出了季季一条二之类前所未有的光景，但不得不说本次全明星周末的第一天还是足够热闹的。全明星周末不会安排一本正经的记者招待会，各大媒体派驻的记者都有专门的记者席位，但能进到场内直接接触到战队选手的却只有合作的媒体单位，比如负责电视转播的电子竞技频道，比如最权威的电竞之家。不过他们在场内也多是以看为主，有合适的时机才会去找选手聊个几句，一本正经的访问在这个场合肯定是不受待见的，也没人来触这个眉头。今天呢，记者当然就是多多收集各队选手的看法，对十年韩文清的看法，对被新秀排着队点名连季季都搞出来的叶修的看法。内容当然不会太严肃，全明星赛场上的事儿都是图一乐，哪怕是季季放水什么的，真要有人拿着这个事儿来较真，那才是脑子进水了。说实话，对记者而言，他们倒是更欢迎叶修搞出的这些意外场面，尊老爱幼的新秀挑战场面他们实在是已经写腻了。随后在主办方安排的一些表现性质的节目后，这全明星周末的第一天就算彻底结束了。一对死敌韩文清和叶修成为了今天的两大主角，韩文清的十年坚持留下的经典感动，叶修的接受七位新秀挑战，留下的是一场闹剧。有些年长的荣耀玩家都不免回忆起来，被新秀排队挑战这待遇，事实上很久以前叶修就已经有过，貌似也是七位新秀来着，只是那时的叶修可是诚诚恳恳地和新秀们打了七场，哪像今天这样不正经。姜是老的辣，这种事儿只在叶修一个人身上就已经展示得淋漓尽致了。 真有你的。 活动结束散场，职业选手的退场通道和叶修相熟的不少选手都过来吐槽，扎在这些人堆里，陈果真觉得目眩神迷，曾经这些人都是高高在上的，但是现在却是扎堆的挤在他的身旁，大家都很平凡，就这样看去完全想象不到这些人手下的那些角色在荣耀中是如何的生猛。最喜欢一击必杀的虚空战队的李迅大大正在向黄蜂战队的田森抱怨着他的牙疼问题，田森好像是给了他一个电话，似乎是在推荐什么牙医。烟雨战队的队长女中豪杰楚云秀正在向 X 市地主张新杰控诉他上次推荐的那条小吃街的酸辣米线一点也不好吃。 太酸了。楚云秀呲着牙说着，好像那味道至今还在似的。你醋调多了吧？张新杰诚恳地说道。 应该调多少？ 楚云秀问。十分之七勺，就用他那里的那个塑料小汤勺。张新杰说。 勺？有人调醋是会用勺的吗？还十分之七？ 楚云秀牙又呲了一下，直接抛弃了张新杰，过来找关系极好的苏沐橙来说话了。神奇战队的郭少和霸图战队的宋英奇，这两个小年轻不知道怎么凑在一起，在众多的前辈中，两人很低调地窃窃私语，只是目光时不时地会朝星星这边闪一下，在叶修身上停顿片刻，看来两人正在研究如何推翻叶修这座大山。成果发现，话题还能围绕在荣耀上的大多就是这些新秀了，老选手们聊的都是那些很大众的事情。301的洋葱和微草的王杰西聊的是最近的房事，江波涛和许斌聊的是欧洲足球，唐昊则在向邹远抱怨着恩市的天气。他本在百花战队， K 市也是他的故乡，转会呼啸后去往了呼啸战队所在的恩市，一过了快两年，看起来对新城市依然不是太喜欢。话题是如此的平凡，让陈果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些都是一群真实存在的活着的生物。长长的通道，选手们都没有再休息，直接走出了场外，而后就那么自然的告别，各自登上各自战队的车辆，驶往各自居住的宾馆。当中有一些住在同一宾馆的选手顿时开始乱搭车，继续着之前未聊完的话题。相比起往日在比赛时相遇，选手之间确实也要轻松许多，这点陈果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全明星周末还真是一个不错的活动呢，身处其中的陈果微笑想着。全明星周末很快迎来第二天，相比第一天，第二天的内容又要更加充实一些，而且和现场有一定的互动性，是会抽出一些现场观众和场上选手一起参与活动的。首先进行的是用荣耀角色来进行一些趣味性的对抗，这些每年全明星周末时由荣耀游戏方专门设置出来的 MOD 往往都会在之后引入荣耀网游，丰富着游戏的内容。而这次趣味对抗是什么呢？全明星周末的宣传中早有预告，先进行的是热血躲避球。说是躲避球，但事实上并不是严格依照躲避球的那种赛制，从宣传中透露的内容来看，这个恐怕更像是民间所玩的丢沙包游戏。规则是由参加活动的队伍出三人上场，而后两队各自攻守一轮，而后看完成比赛的时间来决定胜负。活动准备组织八支队，其中五支为职业战队，另三支则由现场抽出的观众组成。五支职业队的选手很快集结在场上了，众人一看，分别是轮回、雷霆、微草、神奇以及星星战队的人。这五队选的比较有学问，轮回是一骑绝尘的领跑队，雷霆则有出人意料的出色团队，微草在擂台赛里战无不胜，星星和神奇两支初入联盟的新队却都有着出人意料的发挥，这显然是五支都有着关注点的队伍。只是五队派出的选手，轮回是副队长江波涛带刺客选手吴起和剑客选手杜明，雷霆队长萧时钦亲自上阵，带了元素法师选手戴延奇和从烟雨战队转会来的神枪手选手鲁一宁，微草战队是高英杰、刘小别和周化白，神奇战队申剑、郭少还有战斗法师选手贾星，至于星星则是魏琛、包子，还有 至今未在联赛中出场，首秀送给了全明星里的趣味竞技的罗辑。首次面对这样的大舞台，罗辑明显有些惶恐，哪怕明知道这只是一出游戏，却还是不由得紧张，站在场上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搁。 镇定点，有老大我在呢。 包子拍着胸脯对罗辑说。身边有伴儿，确实让罗辑紧张情绪消失。罗辑是第一次觉得身边有包子挺好。参加活动的选手全明星级别的并不多，这也是一种刻意低调的安排，一来也给其他职业选手一个欢乐参与的机会，二来也把全明星这最高级别的秀场彻底留到最后一天的全明星比赛。五队选手上台，随后就是抽现场观众，1、2、3、4、5、6、7、8、9接连九位幸运观众被抽上，每一位上来不免要问一些你支持哪位战队啊，喜欢哪位选手一类的问题。九人折腾完了也用了不少时间，很幸运没有出现对荣耀完全不了解的酱油观众。而后九位幸运观众被随意的分成了三组，现场开始了随机排列对手。即便是荣耀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玩法，但职业选手有基础和底子在，很难会被普通玩家给击败。和幸运观众排在一起的队伍可说胜局已定，但是职业队本就多出一支来，再加上又是如此随机的排法，未必就会有三支职业队抽到幸运观众队。果然最终有两支幸运观众队抽在了一起，微草抽到了仅剩的另一支幸运观众队，其他四支职业队两两相撞。 呵呵，轮回的连胜记录看来就要到此为止了。 在现场主持的访问下，星星的魏琛看着抽出的对手，信心十足地说着，星星对手轮回战队。